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进入楼影帐中时，楼影已经坐上了轮椅，在一页页抚平被他捏皱的书。见他入内，楼影动作自然地把书放在了一边，旋即拍拍身侧的扶手椅子。 坐这儿。 池小池坐下说。 先生，怎么了？我正在跟他们聊天呢。 我叫你来，是想说楚子林的事情。 池小池若有所思。 哦。 哦什么？ 池小池一本正经道。 练美声。 楚子林。 池小池煞有介事地把话题拉回正轨。 楚子林。 楚子林的日子现在是相当不好过，但是他的悔意值还停留在十点以下。死了帕莎和吴一春，无疑让他元气大伤，但在他心里，艾莎还没有死呢。退一万步说，哪怕他得知艾莎的死讯，对楚子林来说，他也只是丢了几个可操弄的傀儡而已。知道他是南疆卧底的人不在少数，他仍大有可为，何必绝望后悔呢？池小池自言自语道：“ 都两个月了，那人也该有些动作了吧？ 他既然没死，总会来的。”只是他这两个月都在跟北府军周旋，听说中了一矢，失了一只眼睛，大概是因为养伤才来得迟了些。 希望他尽快吧。十三皇子那颗少男之心最近有点失控，我可未必搂得住。 这点我可以帮你。 你怎么帮我啊？遇到事儿就叫我赶回来，我要是不回来呢？ 他近来觉得自己不很怕楼影了，有时也能和他开两句玩笑。楼影直视他的眼睛，指尖在轮椅扶手上轻轻敲打两下，温柔且坚定道：“ 要是你刚才不回来，我就去接你回来。” 他眼前一垂，转进如风的认了怂，乖乖缩回了椅子上，捧着杯子咕嘟嘟地喝水。不知是否是严灵的缘故，二人对坐一会儿后，便有一名清军信使匆匆而来，递了一封信来。信封很是厚实，捏起来起码有几十张纸。池小晨还以为是和战事有关的事情，拆开只瞧了一眼，眼里就冒起了光。楼影细细辨认了一下他眼中的光芒，心里也跟着有了数。 来了。 池小池把信草草翻阅一遍后，便往地上一扔说：“ 是啊，总算来了。” 他把楼影的轮椅推到安全地带，抓起了刚饮到了一半的茶，还不忘提醒楼影：“ 配合一下，堵住耳朵。 ” 我要开始发脾气了。 楼影堵住耳朵后，池小池飞起一脚踹翻自己方才坐的圈椅，又抄起茶杯灌在地面，将茶杯砸了个粉身碎骨，力气之大，方圆十顶军帐都能听得见。见到内里异动，外面静了一瞬。不消片刻，颜渊恒撩开军帐匆匆而入。 出什么事了？ 池小池不答，唇畔咬得煞白，又一言不发，先倒了桌案。颜渊昭跟着颜渊恒进帐，看到这一地混乱，不动声色。 先是示意自己的随从把附近听到响动的士兵屏退，方才合上帘帐，皱眉道：“ 你在闹什么？” 颜元恒注意到地上躺着一沓信，俯身捡起翻了起来。哼，越翻他的表情越难看。这一张张的信函分明是给南疆通报军情的密函，纸张有的偏新，有的偏旧。信函上虽然没有写明日期，但根据内容推算，最早的密信是7年前的双城之战。那一战本是一场必胜的奇袭，但双城的南疆军却早有准备，在城南外埋设火雷，重创北府军。石金红肩膀中箭，险些死在了乱战之中。而那封最早的信件之中，将奇袭之策讲得巨细靡遗，甚至点名北府军会从城南方向进攻。颜元昭见他们神色都如此难看，心中不免生疑，抢过来翻了两页后，便是一阵惊怒交集。 天明，这不是你的字吗？ 这不是苏城的。 颜元恒面色沉沉， 架构与笔锋都一模一样，但绝不是一个人写的。苏城写字时总有些不同寻常的小习惯，譬如在写之字时，最上方的一点末尾会略往上提一点。 这些信件是谁寄来的？ 颜元恒拿出最上面的一张信纸。 这一包信应该是从主营送来的，史金红将军已经过目了。复信来说，这些信是一名来商议停战之事的南疆特使亲自送上的，坦诚说他们有一名安插在中原军队内的细作，名唤紫菱。 颜元昭倒吸一口冷气，转头去看石庭云。石庭云肩膀都在颤抖，手指像是被一股心火烧得发痒，一下下蜷缩痉挛着。颜元恒靠近了石庭云一些，抬手想扯住他的袖子，但终究还是垂下了手，只立在他的身旁。他想，他若是站不住了，自己站得近些就能快一些抱住他。这般想着，颜元恒把那张石金红的亲笔信递给颜元昭，叫他过目。 如今的特使被扣押在主营里，人也说是存了诚心前来和谈，供出楚子林的身份是为了表示诚意，他愿与楚子林当面对质。石将军已遣人去萧旗营里带人了，也叫苏长马上去看一看。 颜元昭一目十行的看完，望了一眼面色灰白的石庭云，决心先不落井下石。 南疆人，他们会有这么好心替我们抓内奸？别是挑拨离间吧，那南疆特使是顶着谁的名头来的？ 一旁的楼隐温声道：“ 派他来的人是铁木耳，但叫他送信来的是一名南疆副将。那人是艾莎的侄子，也是帕莎的副将。” 颜元昭冷冷道：“ 这样的人说的话能信吗？” 颜元恒就事论事。 要说灾害，他完全可以拿这些信件证明是素常私通外国，为何要指名道姓呢？灾害一个小小的参军有什么好处？ 颜元昭没话了，只好拿眼不断斜颜元恒：“你会不会看眼色呀？那楚子林是石庭云一手提拔上来的，又是一同长大，情谊非比寻常。若楚子林是被诬陷的，还自罢了，若他不是，那庭云又该如何自处啊？”石庭云看样子活像是刚从一场噩梦中苏醒过来，茫茫然四下里看了一圈，环视满地狼藉之后，目光里才慢慢有了实质，仿佛确证了这不是一场梦。他拔足向外奔去，颜元昭一惊，追出帐外几步。“ 做什么？” 石庭云疾步拉过一匹好马，跨坐其上。“ 我亲自去找他，我要向他问个分明。”